情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，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，带你关注影视资讯，和你分享圈内爱豆，与你一起线下公益，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。关爱青年计划，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。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，和你春夏秋冬，陪你喜怒哀乐。一天的忙碌过后，让音乐伴你入眠。晚安，活力 Music。 Ali, I'm in love with you. So what? So what? So plenty. I love you. You belong to me. No, people don't belong to people. Of course they do. I'm not gonna let anyone put me in a cage. I don't want to put you in a cage. I want to love you. When it feels like 我们都一样，年幼的时候呢渴望长大，长大后我们却忙着彷徨。或许每个人的青春都有一张相似的脸，它写满了困惑，但是也可爱至极，渴望被爱却畏惧表达，向往自由却有勇无谋，偏爱某人却负气离开，听过了那么多的道理还是任性而为，明知道前路有多难却要逆流直上，后悔错过了良辰美景无数，却依然坚持特立独行着。二十岁的年纪，我们憧憬未来有无限的可能，却也总是频频张望着旧时光当中的单纯和美好，于是就这样被从前和以后反复的拉扯着，左右徘徊着，自卑困惑着。可是人总是要学着穿过迷雾，独自长大，纵然见识了世间的恶意，也怀有改变生活的热忱，在人群当中一世独立是你，光芒万丈也是你。刚刚的那段话是来自苑子文、苑子豪的书《不好意思，我也是第一次当大人》。节目的灵感来自有一天我在直播说到离家很久了，觉得在大城市当中有一点迷失自己，也有困惑的时候，有一位听众发来这样一句话，所以我承诺给他们做这样一期节目。 你说之后，我还坐在门口，睫毛膏和眼线黑黑的往下流，手上紧握着没有声音的你爱我，雨下过就从此不能是朋友，怕你忘 down 下，他写了这样一篇文字说，我们每个人都是在成为主角而奋斗着，不管大或小，都足以让我们为之努力而奋斗。以前我并不明白，总以为自己孤身一人，渐渐地接触了身边许多的人，听他们讲的事情，我才明白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言不由衷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。我在奋斗，别人也在努力，虽然不是走在相同的道路之上，但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，都是为了距离心中的梦想更进一步罢了。一次一次的，我都在想，许多人的努力，许多人的坚持，我们都看不见，他们隐藏着奋斗。有的人是你没有去关注，有的人腼腆地悄悄练习，直到某一天你偶然发现他们都已经走在了你的前面。所以以前的孤独都是自作自受，以前的骄傲不过是自欺欺人。我们始终都不是一个人，我们还有许多的小伙伴在默默地陪着我们前行。我在为我的目标而坚持，成为主角而奋斗，他们也在成为主角而奋斗。尽管主角实现的方式不一样，尽管角色也不尽相同，但不言而喻，他们都在行走，行走在有梦的路途之上。相信努力，梦会成真，理想终会实现，你也能找到你期待的角色，做一回真正的主角。梁心怡，我不再怕。 虽然深夜并没那么好过，勇敢是我对自己的承诺。 好像今天跟你分享的歌曲都是那些甜美的小女嗓，接下来这首歌也是，歌曲叫做爱人呢。好像我们在生活当中总是会问这样的问题，一边是迷茫，一边是无措，一边是后悔，一边是失落。很多年之后，也许我们再次面对旧日的感情，终于能坦荡地聊聊近况，即便是多年无法释怀的不告而别，也不想再问为什么。以前爱去的小地方，可能在很多年之后变成了一片繁华的商业中心，爱吃的小店可能很多年之后找不到踪影了。只是人心里面的伤痕并不是那么容易被物理上的内容所取代的，我们只是会随着时间慢慢的不去想了，不去惦记了，不那么在意了。所以别相信那些没关系我没事了，可能他依旧过得很难过，只不过不再选择对抗了，毕竟我们都是第一次当大人呢。 用什么话让人不受伤？爱情本来不是这样，要不是一个人爱另一个人特别深。有什么话让人会受伤？爱情本来不是这样，爱又沉醉心碎，又是让人特别自卑。 想到这个话题的时候，突然脑子里面有一首歌，有生之年狭路相逢终不能幸免，手心忽然长出纠缠的曲线，懂事之前情动以后，长不过一天，留不住算不出流年。 我们都曾经死心塌地地爱过一个人，付出所有，不遗余力地爱过，爱的花朵开到荼蘼。这个世界上存在理想的爱情吗？杨戬说，爱情是不由自主的，得来容易就看得容易，没得到的或者得不到的才觉得稀罕珍贵。张爱玲写道，我要你知道，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是等着你的，不管在什么时候 不管在什么地方，反正你知道，总有这么个人。接下来我要和你分享的这首歌，有一位听友是这样说的，记得一开始听这首歌的时候觉得太淡，然后弃歌。某一天中午，空空的房间里飘着这首歌，才发现是我们要的太强烈，现实总是相反。自雷光下第36个故事，我们都是第一次当大人，所以你不要害怕。我们都是第一次当大人，所以难免需要挣扎一下。每当结束一天的疲惫，月亮上升，一个人冷静下来的时候，就突然很想对镜子里的自己说，真是抱歉给你这么狼狈的生活。我不聪明，生来平凡，所以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哈，只能一点一点的慢慢来。真是不好意思，我也是第一次当大人呢。我的微博是想逃离的朝夕，欢迎来找我。所以祝你晚安。